101.7。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全能优质新偶像杨成军首播爽快主打少在那边， 少在那边说你已经不爱我，少在那边说。 杨成军首张个人专辑《藏不住》12月2号开始预购，12月16正式发行。王子音乐。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杨乃文。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只记得那一刹，世界本来是你真实的模样。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2到周6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12月1号星期四，欢迎你来到新的月份12月份。我是玛丽。 哇天哪，叮叮当叮叮当，今年圣诞节要怎么过呢？ 今年的圣诞节是星期天。 对啊， 圣诞夜是星期六， 不需要做节目的周末。 上一次强强有在说他想，因为他不是搬新家，然后新家还没有一个新家暖屋派对，他有在考虑要不要圣诞夜的时候就请大家到他家去。就是 他们家塞得下吗？大家包括我吗？ 包括你，如果你愿意去的话。他新家的照片看起来跟 旧家一样， 好像差不多。反正、就是、 民生社区家我还没去过哎。 然后他就搬离开了、 啊， 就是一张桌子，然后大家会坐得很近，这样就是你隔壁就坐一个人，隔壁就坐一个人，然后围着那个桌子坐了一圈的人，然后可能有人坐在比较远的地方这样子。大概是那个氛围吧。 哦，我是马克。 那如果圣诞夜要办暖屋派对的话，你要去吗？ 可是我圣诞节有计划了。 你圣诞节计划是什么？ 会去高雄。 为什么？高雄有什么？ 没有啊，就是因为我们因为做青春点点，所以每7年才能过一次圣诞节跟跨年，不用做节目、啊。 哦，我没有意识到圣诞节的那个， 就是隔一个礼拜啊，同样的啊。 嗯， 对啊，所以就难得就是可以不用做青春点点。 所以你要从圣诞节待在高雄，一路待到跨年吗？ 哦，如果可以的话真好，但是不可能啊，你在说什么？ 哦，所以只是圣诞节要去高雄过圣诞而已。 真好。 高雄有什么好过？是爱河逛一逛之类的吗？ 永浴爱河。 真可怕，这首歌曲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 The Art of Bullying。 You've never even tried to swing a bat and make them cry. Your size will show you how. Don't be scared now. Don't be scared now. Your size will show you how. You bully them not for their feet, but for the silly way they live. 全主打。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史丁。生涯破亿销售，摇滚名人堂入列，16座葛莱美奖加冕，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57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新龙门客栈12月2日起全台巡回。 新龙门客栈12月2日起全台巡回。 表演工作坊2016疯狂喜剧新龙门客栈，看杨锦华如何周旋在不同性格的男人间，展开一场女人注定完胜的爱情游戏。 赶快上两厅院购票。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铁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情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我是卢凯彤。 却折掉了半边脸，湿了昨天。爱一遍，这一遍，谁懂得我的假面？懂得我脆弱的弱点。嘿，亲爱的，我闭上想勇敢的拖，想我。真的很难走，嘿，亲爱的。 的。 亲爱的，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欢迎今晚的特别来宾，跟我一起唱我嫉妒你的爱其实如虹。 哎，会不会其实我们上一次欢迎他来 节目， 我们也是这样开场？ 会吗？ 我很怕， 我们是不是这么没有创意的两个人？掌声欢迎陈世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耶耶耶耶耶！好，今天呢，陈世安来到青春点点点。然后刚刚我们还在我们自己的记忆断片里面搜寻，究竟陈世安有没有来过青春点点？我们确定有， 我也觉得有。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你说的突然我们硬强行把你带入，还是真的认真就是我说、对，我们要来访问。 我记得是我刚好结束一个 live， 然后你们好像不知道是在预录还是在 live， 我忘了，然后就进来玩，然后就一玩就一直待下去，待到好像。 那我们在玩什么？ 就是一直聊天啊，然后 也那时候也没有聊你的专辑，就是单纯。 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应该好像也没有什么要聊 的。你那时候怎么会在电台？ 可能是写真书的时候吧，我记得蛮久了。 是， 对，而且我发写真书，我还有在电台宣传。对，我也忘了为什么会这样。 这件事情真的太久不可考。可是我印象当中有，我记得有为了专辑而访问过。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因为对陈世安还很不熟，还比较初期的时候，所以可能是天后， 不会是天后的时候吧？ 天后或天后的，应该是天后的下一张，我猜 那 天后下一张 五年， 对， 四年前。 然后那个时候就， 天哪，时间过好久。 除了聊音乐之外，然后还有聊很多关于说陈世安在台湾有什么朋友啊，然后跟 我们有聊这个 之类。 天哪，我都 我记得。然后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很多马来西亚的创作人或是歌手在台湾，然后对，现在都在台湾或者在台北生活，然后也都很常聚会或者一起玩什么之类的。我好像那时候就在问说，那陈世安， 对，好像有一阵子你也好奇什么马来帮或什么的， 大马帮， 大马帮， 对 之类的，这是我印象中记得的。 有回忆，好像慢慢的在浮现了。 这一张专辑暌违多久呢？ 三年， 然后也换了新东家。 对 ，OK。可是 其实我路途中还是有一些作品，可是都是比如说 单曲跟别人的合作， 对合作的部分。但是个人专辑其实就真的等了三年。 对啊，因为一直觉得陈世安没有离我们很久啊，就是时不时就会听到你的新歌。 对，就是觉得他在生活周边很近，所以就没有想到已经这么久了。 对，自己的 solo 专辑啦。其实我今年是出道第十年，然后从马来西亚算起的话，这是我第五张作品。所以其实还 OK 啦，就是感觉 两年磨一剑。 对对对。 好，然后刚刚说到了十年，发了第五张专辑，但我们对陈世安会是觉得他在我们周边其实才不过十月份的时候飞碟电台的20周年。对，那个时候，对啊，你当特别来宾啊。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觉得一直在我们周边。好，那 20周年他也是就是送了蛋糕来电台， 是、 然后下午3点是把他抓进来。 对啊， 你会觉得我们一直对你的态度很过分，就好像你经过，然后就是陈世安来了，赶快把他抓进来，然后就是你知道给他尿滴尿滴， 尿滴尿滴是什么？ 搔痒之后 尿滴尿滴是什么？ 好，陈世安拜拜这样子。 不会啊，我其实蛮喜欢聊天的，然后我也很爱玩。对，那天真的很欢乐啦，我就帮那个 Jolene 我的师姐送、 你有发现那个蛋糕其实还在电台吗？ 我有发现， 很可怕哦， 很可怕，而且我觉得可以那么持久，真的也不容易。 我真的觉得明年台庆的时候，他可能还在， 应该还会。 我很担心它会倒，因为它是一个斜，就是那个飞碟小子是斜的，但可以撑那么久已经很厉害了。 对啊， 對，我个人最期待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把它放在电台柜子很高的地方，我就期待它有一天下来的时候， 砸到谁？ 对。 你说地震的时候，或者台风的时候， 因为就是没有人 care 那个斜斜的很危险。我心想说，你们都不 care， 那我就等着看，说谁经过下面就可怜人这样子。 好坏哦，好，这个暌违了三年的这一张新专辑《 偏执狂》来了。 是的，那这张专辑当初是一样从头跟我们说这张专辑的就是成型如何出现，如何孵出来的。 我觉得这张专辑比较特别，比起以往的专辑，因为以往的专辑的画面很明确，就是想要在情歌的部分有很大的发挥，跟让大家记得陈世安就是一个疗愈疗伤歌手这样。但是这张专辑因为我暌违了三年，然后也加入了新东家，所以想要重新出发，重新开始。那 在跟新东家的一些同事们的相处，我也不想要有保留。我其实第一次很打开心房的跟大家聊天，因为我以前是蛮怕跟害羞的一个人，嗯，所以大家对我印象都是温温的，然后好像完全也不太了解我。嗯，那这一次我就还聊得蛮开的。 你是说在你们要开案准备要讨论新专辑的时候，你就大聊特聊这样？ 对对对，就是我希望不要有遗憾了，也不要让别人觉得说你为什么就是都不讲都不说，然后就很难去了解这样。所以后来慢慢的一直从我心里挖，越挖越多故事跟画面，嗯，所以才衍生出了亲爱的偏执狂。因为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有偏执的一面，以前都是往情歌的部分，那这一次其实很多元化，不管是一些比较轻快的开心的，或是比较温暖的在刚恋爱的时候，或是大家熟悉的一些分手情歌，其实都有收入。 像一开始听到嘿亲爱的，那刚刚陈珊说到自己就是这张专辑叫做《亲爱的偏执狂》，所以其实算是两首歌合在一起，对不对？ 对， 就是， 有一点这样子的意味， 就是，然后是一首慢的情歌，我们刚刚一开始听到，然后还有一首就比较快的， 是一首疯子唱的歌， 对，疯子唱的歌。那陈珊，你刚刚说你没有发现过，其实你有偏执的一面，那这个偏执的一面是在哪些方面呢？ 我只是觉得我比较完美主义，然后可能一点点洁癖，嗯，对，就是比如说我工作的时候真的很希望他们觉得 失望 、嗯，对对对。那当然，我生活中也有一些小洁癖跟一些偏执啦，比如说一些生活习惯，嗯，像我的食物，我其实不太能接受它变样子。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一群人一起出来吃饭，那我买了我的食物嘛，然后我放在那里，然后我说，哎，你们帮我看着我的食物，我去买饮料。 所以如果我这时候插了一口，你就会崩溃， 我就会觉得。 你是不能 够吃，对。然后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就是一群同学嘛，全就是班上的同学，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子买了食物，就大家帮忙看，然后去买饮料。嗯，他们就故意恶整我，把它就是捞来捞去。嗯，然后我一回来，我明知是大家在整我，可是我还是无法接受，就是我就说我不要，我去买新的， 会跺脚说，然后就这样，没东西吃了， 没有去买新的这样。然后同学们就很开心的就把分。纷就大家一起吃掉了。 你不能食物被弄乱，那你可以跟别人共吃一碗面吗？ 要看是要熟悉的朋友， 如果很熟的话可以， 很熟可以， 或者女朋友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如果今天你就来，就 女朋友会同吸一条面。 哎呦， 有必要零到一百吹成这个样子吗？ 对。 所以如果你现在电台 stand by 在外面等，比如说要接受访问，然后马克经过说：“哦，陈珊你在喝真奶。”然后他拿起来喝一口， 真不可能，谁会这样子？ 每一天到晚在电，他真的到电台啊，他看到饮料他就喝， 偷喝别人的东西。 可是他根本不 care 那个是谁，他就一喝说：“哦，好难喝，哦，好好喝，赚到。”就是他。 哎，那下次可以整他，你会放很多辣椒酱这样。 他就是永远不怕啊，他就是，所以我觉得你很有可能就是会犯了，你知道像陈珊的大忌。哦， 不可能啦， 我也还好了，不会到大忌，我也不会生气，我只会就是很开心的，哎，那这杯请你喝吧，这样子。 就是大方的送给他。 对对对对。 好，所以这是食物方面的偏执，然后 小偏执。 可是像做事，像这个东西还好，这就是自己习惯嘛。可是像做事，譬如说，你的现场演出，或是譬如说你来上电台， 对， 有很多很多你没有办法控制 的 地方。譬如说，假设譬如在唱 live 的时候，也许卡拉就是出问题， 对， 或者音场就是没有调好，你的耳麦就是听不到，嗯，对，然后那种是。 或是那场校园不知道怎么了，台下的同学就是一群死鱼。 这个好像反正 其实我觉得这些反而还好，因为其实我本来就知道会有很多现场状况，因为现场的表演本来就有很多无法控制跟预想不到的突发情况，所以其实反而我会把它视为是挑战，就是我会越战越勇，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可以把一个很僵的僵局瞬间化解，我就觉得哇，好有成就感，对，就觉得说哦，我下次到不管到哪里什么环境我都不会怕这样，可是我在录音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个我视为比较神圣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会有一点像活在自己的小世界，然后我也像演员一样很入戏，比如说今天像如果录这首歌就下练很开心很快乐的歌，我可能一来就蹦蹦跳跳，然后一直跟大家聊天这样，然后隔一天可能录败将，就是很内敛很伤心很崩溃的歌，我就突然间闷闷不乐，就从头到尾就很安静， 要先准备好进入到那个状况，然后再 开始录。 对，然后大家就可能觉得，哎，诗涵今天怎么怪怪的这样？对， 真的是，如果我长期待那个录音室帮你录，应该是觉得就是你真的是蛮疯的一个人哎。 对，而且我。比如说我录这种开心的歌，我的热情会热情到你会觉得天啊，我受不了，就是怎么一直聊一直聊这样，就是我本来就是双子座嘛，本来就很爱聊，嗯，可是有时候又会很有一点小孤僻这样，对， 好难掌控的一个男人哦， 两种性格， 对，录音的时候比较疯狂一些， 我们现在让他疯狂一下， 下联，感动是你笑的灿烂，你在身边我变得毫无意外。就想把你抱进我胸怀 Oh why 夏天就是要恋爱看世界多宽敞因为你是我的夏天全都太阳都召唤了也沸腾了金色连呼吸都狂想是你的夏天拥抱这一刻原来我寻找的快乐有你在就够了你的人生是看见有我们的未来日落以前让爱起飞看世界多狂想因为你是我的夏天全都太阳都照光了你沸腾了金色连呼吸都在就够了 间谍放送 你太小鸟还有我 又优美又沉静 我 又清亮又崭新 你太小鸟很勇敢我 华语歌坛最闪耀的创作精灵与日本传奇女诗人金子美玲跨越时空的透明对话日本无印良品设计总监原研哉赞誉推荐陈碧早生的林虫蜂巢音乐和你一起感受离诗歌最近的声音 当我寂寞的时候 首次台北演唱会今年冬天与你温柔邂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蹦恰恰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来拜托大家请大家多多帮忙那就是捐发票爱老人华山基金会电子发票的爱心码是111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失能失依失智的老人家爱心专线请您拨打02-2836-391902-2836-3919 过去一年全球发威 未来十年新闻人物。这个时代的 MJ 音乐魔人威肯，数位发行新闻人物，环球。 大家好，我是蔡诗芸。 每天每晚空中的梦想家，车外的你 You are following。 感情需要时间，有人说爱让人变卑微，我无所谓，生平第一次心甘情愿。你不懂自己有多耀眼，像阳光照亮了我的天。当你微笑了，忽然有春风轻轻地吹，期待万分之一的机会能实现交汇，像是开始成为你眼中的特写。爱上你 Loving you， 像永远仰望的向日葵，看飞机日划过天，那是我无限延伸的思念。爱上你Loving you， 寂寞中越写上万结篇，享受不在你身边，从今后我们天天情人节。 开心今天有种重新认识陈世安的感觉，尤其在进广告的时候，工作人员爆料比他本身坦白的还更多，我就更开心了。 有一些很基本的啦，就是不要玩食物，然后还有一些整理的方式或者挂东西的方式，那些我可以理解， 是可以理解，但是贯彻始终的人是很了不起的耶。 嗯， 那你这张专辑，你的造型，你的卷发弄成这样，卷发它是最难 handle 的耶。 哦，没有。不，没有顺序这样子，不 是 方方正正， 或 是 你要维持它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中有序 哦。 对 对，然后你上台，你风一大，那个整片哇，往另外一边吹，你不就崩溃？ 其实我对发型就是都交给造型师去翻，嗯，可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它不可以突然间动。你知道我从出道以来，我的头发就是都永远都不太会动，嗯，因为我希望在表演的时候，我可以很放心的，就是不要 再去拨它， 对，不要理它，然后不要有那种，比如说很担心风一吹起来，整个像什么 不一样， 什么一个鸭舌帽，整个这样子掀起来，这种就有刘海的时候了。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在恒春抢菇的活动，嗯，那时候下大雨。然后我的个性就是我已经开始了，我就要唱完，嗯，因为台下的人也没有在动，嗯，就大家都继续的听，我就要唱完。然后那个雨超大，而且我还 po Facebook，嗯，就是那个影片。结果我一进来之后呢，所有人没有人关心我淋雨，没有人关心我会不会冷，所有人都问我：“哎，你的发胶是哪一排的？” 哦， 怎么头发完全没有动， 哦？ 然后主持人也纷纷问我，其他艺人也问我，嗯，我就觉得有点受伤。 你上台前就是会狂喷很多很多，那一片会坚硬到不行才会上台那一种。 对，没有，我造型师原本就已经有默契了，啊，所以他在弄的时候就会把底打得很好。 嗯， 所以你从第一张开始就有这么多的妹妹嘎嘎吗？还是这一张你会觉得说好， 我要释放 自己，新东家你们就是想要接纳我全部，我就全部释放出来这样子。 我全部都乐于尝试，就是什么我都尝试一下，嗯，没关系，就大家提出的我都试试看。像我在发片前，因为我之前比了很多铁人三项， 嗯， 然后我爱上了这个运动，所以我一直在训练， 嗯， 那时候我长得很壮，然后皮肤很黑，因为我每一天六点就会去骑40公里，哦，然后跑步10公里，对， 你每天起床去骑40公里再跑10公里， 这样你一天的行程，40公里加10公里的跑步，这样要花多久时间？ 大概加起来大概有三个小时，然后还会跟朋友就是很舒服的去吃个早餐这样。 所以你一天可能一早的行程就耗掉四个小时在这个上面。 对，算是。哦。对，可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啊。然后但是我第一次就是我已经完成我的录音了，然后要进入企划，就是要重定我的样子、我的造型跟我的 MV 什么的，然后就吓到了大家。大家说：“哎、欸，你现在长得太阳光了。”我说：“啊，什么是太阳光？”他说：“你长得很像运动员，可是你应该要长得比较像歌手，因为你是唱情歌的歌手，总要有一些脆弱啊，皮肤比较白，然后比较瘦的样子。”然后我就说：“哦，好，那你想要多白？”有一种射接，你知道。就是你想要多白，那大家就说反正你可以多白就多白。我那时候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马上就完全调整我的生活形态，我就先暂时不 跑了。不骑了， 不早上去。我所有的活动改晚上， 改成晚上。 对对对，然后马上让自己的就是重训也慢慢的减少，做很多有氧，让肌肉全部都消掉，让整个身材变得更瘦。然后两个礼拜后，我们的企划看到我就吓到，他说：“哦，你打美白针怎么可以白得那么快？”对，可是其实 你的肤色其实可以，你是可以忽白忽黑的。晒多一点就黑了，不晒就白回来。 就是我知道怎么让皮肤赶快修复，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到原本的肤色。 怎么快分享给大家、 就是？你知道多少少女在等你分享这一段吗？ 啊、没有啊，就是比如说我很注重保湿、然后我每天要做两片面膜，白天做一片，晚上睡前做一片。然后晚上睡前那一片一定要投资好一点的，比如说有什么瓜牛精华液， 我知道摸起来很咕噜咕噜很厚的这样子，不能太薄的。 不一定哦，很厚的不一定代表它的保湿很好。 什么？ 对，就是要小心的选择。像我会看一些成分，比如说有瓜牛精华，或者是有玻尿酸什么三倍十倍的，或者是有马油的，这些都特别好。然后晚上修复皮肤就会很快的恢复那个弹性跟那个蓬蓬的感觉。 你有代言美容产品吗？ 我之前有代言过一个韩国的美容彩妆品牌。 你刚刚那一段就是好想直播给大家看，它很像一个新出来的彩妆师， Kevin、 有没有？ 对、啊、 对，他是世安老师，然后教你说今天我自己研发了一个什么面膜。 好烂哦，陈耳这太烂了， 你被骂， 怎么想得到这个？ 刚刚那段很有说服力，你讲什么我都买单欸。 真的吗？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这一块。 没有啊，就是自己经历啊，自己尝试。然后我会吃很多维他命 C 的水果跟蔬菜，然后我会再吃那个维他命 C 锭，就是1000毫克。所以我大概计算起来，我每一天大概有摄取2000毫克上下的 维他命C。 身体就会很快恢复。 我觉得你每天的行程排得好满哦，你有好多事情要做欸。 其实还好，它已经是习惯了。比如说我冰箱就会把所有我要吃的维他命都放好。然后其实我都很喜欢这种流程性的事情，比如说 一打开偏执开始了，大家仔细听， 不是啊，越听越明显， 不是就是一打开冰箱，从左边吃到最右边，就是每一瓶都拿一颗一颗一颗就搞定啦、就排好了这样，对， 你没有办法容忍没有秩序的事情， 对，我喜欢效率，然后我喜欢不要想。就是不要花时间去思考， 想说我现在要吃什么，要干嘛干嘛，这太浪费时间。 对，我喜欢就是有一个系统，就是你先设计好系统，然后以后就可以放空了这样。 我想要看你去当幼稚园的一日园长。 我有当过。 真的吗？ 然后我快疯掉了。 就是说小 孩子们是对 很恐怖，而且他们不给你机会反应，然后你想要满足这一位小朋友的愿望，然后下一位就来了。 对啊， 对，然后会就是 有点像王牌天神，就会让你知道说你没有办法满足世界上所有人的愿望。 我太期待了，太喜欢，应该说太想要看到你崩溃了，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最怕应该就是小朋友吧。啊，对啊，我喜 欢摄影团队去他家说：“陈思安，我们今天想要拍拍你的家。”然后你就自愿当那个外景主持人。 我会一直在那边推来推去说：“ 不会， 哎那个、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一天。” 哦，你说你不会答应这样 的？怎么可能？要是我是唱片公司的人，我跟着你一整个宣传期下来，然后听你在分享这些，就会很脑中有很多的企划在为你量身打造。哎， 不行，不可以，太害羞了。 不怀好意的 笑。 梦想，你陪我练习不完美。 我们太在乎太小心翼翼，太用力太浓藏真心，练习遇见，练习冒险，你陪我练习不完美的遇见， 就是来自于陈世安的练习爱情，收在他个人最新专辑《亲爱的偏执狂》当中。 刚刚我听到的就是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所有人学习的一件事。 嗯， 就是陈世安说了，他说他不喜欢想事，就是 不喜欢浪费时间在 决定要干嘛，然后只要一开始你花时间投入进去，然后把系统设计好， 嗯， 之后你的人生，之后你的生活就可以照那个系统运行。 对， 在唱歌也可以这样子吗？一开始我决定了，就是哦，我接下来要怎么样唱歌，然后用哪边发声，然后什么什么，然后我之后也会比较轻松，就我知道说哦，这个就是这样唱，这首歌可以这样唱，这样子。 我觉得像我就是在录音的时候，就是我的那个设计系统的时候，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会不停的尝试， 嗯， 但是唱完了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会记得我在录音的状况跟我整首歌是怎么唱， 嗯， 所以我每一次唱现场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表情、咬字、口气都可以唱得跟 CD 一样， 哦， 因为我就是记得了那个习惯了那个方式， 嗯， 然后我很喜欢换共鸣位置， 嗯， 像很多人是一个共鸣位置唱到底， 对啊， 可是我是一句就可以切个两三个字，就换两三个位置，会比较乱一些。 可以这样那么快的换来 换 去吗？ 可以，所以我每一个句子的那个张力跟声音会比较有落差。 是， 对，就是每一首，比如说《好爱好散》是最惨的，因为整首歌几乎一直在换共鸣的位置。对。 可是这是在你进录音室之前，你就是在家里想的时候，你就已经设计好了吗？还是你在现场就一直唱，然后唱个比如说四次五次，你就大概知道说你的方式是怎么样？ 因为可能我对自己的共鸣位置比较很了解了，所以我不会去想要用什么位置或什么的。但是我在家里会先听，然后会有一种邪教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我在吸取这个歌的灵魂。 嗯， 可是我不会去设想说我每一个字，我每一个句子要怎么唱。 嗯， 我只是去 feel 它，像《嘿，亲爱的》， 嗯， 然后还有我记得还有不公平，我都是在家里听编曲，嗯，然后听到哭， 嗯， 哭好几次， 嗯， 然后到了现场录音的时候就马上就可以进入状况，然后就开始乱唱，换很多唱法， 嗯， 然后老师帮我整理出我们想要的画面， 嗯， 然后还一定型了， 嗯， 我就会开始修我要的尾音啦，什么很漂亮的什么，就有点偏执了开始。 就连在歌手界你也是一个超级资优生乖宝宝诶。 没有啊，就是我有自己的一个流程， 嗯， 就是我很重视这个流程， 嗯， 像不公平这首歌我当时录了半天什么都录不到，就是完全觉得不对劲，嗯，然后一到了晚上我觉得好像比较感性了，一唱就停不下来，我唱了三十多遍连唱从头到尾， 哇， 没停过不休息，然后小芬姐是制作人，她人也很好，她就很乐意的让我继续唱，然后而且她听到哭了就很感动，这样我觉得蛮开心的。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只是很偏执的追求某几个音的那个音色或者什么，就唱了三十多遍。 就是会有一种会譬如说陈世安你自己都已经设计好了以后，然后譬如说你唱完一遍我就说陈世安我不要你设计的，我要你最原本的， 然后就是我不要你那些尾音，我也不要你的鼻腔共鸣，我也不要你的头腔共鸣，我就要你喉咙发出来的声音，然后我就是要你那个很粗，然后你自己不习惯或不喜欢的声音。 其实这张专辑有这样子的歌耶、败将这首歌、我当时也是用很漂亮很优美的声音去唱，因为它的编曲本来就很小，然后又很内敛，可是比较优美的线条。后来制作人就打枪了、然后他说我要你，就是它是很破碎的一首歌，你为什么那么健全跟 完 美的表达、 对， 我希望你破碎。所以我后来就完全什么都不想，放空、真的彻底的放空，坐在那里像神经病一样放空，然后就乱唱。然后我发现其实自然而然跑出来的一些情绪会吓到我，因为有一些口气跟一些唱法是我平常不会想到的， 是。 然后所以败将其实就有很多我新的不一样的一些句子。 所以其实你也不会把自己绑那么死，要你放开一点你还是可以的。 因为双子座很喜欢变化，反而我如果没有变化我会死掉，我会觉得哦，我没有乐趣，我没有办法享受这件事。可是当我没有局限，然后我也很快的会被自己觉得无聊了，我就会想要有一个改变。对啊， 今天我觉得获取到很多正面能量。 你说跟陈珊珊说话吗？那对于就是还不够认识自己声音跟技巧跟能力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就是陈思安老师可以用什么样的系统带领我们，就是从哪里探索我们的能力呢？ 来来来，我准备好了。 我觉得是心态、我觉得其实唱歌是与生俱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比如说原住民特别会唱，然后比如说什么什么民族黑人 R&B 特别厉害，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与生俱来的，唯一的差别是他的环境让他很自然的没有想要放弃继续唱下去。比如说黑人，不是每个黑人一长大就懂得怎么转音怎么唱 R&B、可是因为那个环境就是大家都很习惯的这么唱，所以你就没有放弃，你就继续唱，然后你就会唱得到。我觉得像我其实喜欢唱歌是因为我住在马来西亚的槟城，然后那是一个很喜欢唱 KTV 的地方，每一个人的家里都有自己的 KTV 卡拉 OK。 对，所以我会脸皮有点厚，就是完全不觉得自己唱不好或什么，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啊，所有人都在家里很开心的唱歌，所以很自然而然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尝试就找到自己的特色。所以我觉得其实勇敢的继续唱下去，不要 就是要唱出来， 对，不停的唱就会找到自己。 我马上上网买一台在最流行的行动卡拉 OK 有没有？ 那个蓝牙的那个吗？ 对对，那自己唱那 echo 很大。 对， 反正就是放胆唱嘛。因为像刚刚他说他在录音间，不是就是我不要你那完整的破碎的，你随便就是乱唱。然后没有 那个的前提是他已经掌握住他自己所有的能力了。 对， 那是对，那已经是一种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到看山又是山的，他已经到第三个，他已经转了一圈了。 是啊，我也有遇到看山看不懂的时候啊，比如说这张专辑不是有很多新的尝试，比如说偏执狂好了，它是 EDM 欧美 EDM 的风格，那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Sia， 我会听很多 Sia 的东西，那可是我就是完全找不到一个方式去融合自己的特色在这个歌啊，所以我真的就是乱唱，真的就是乱唱。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就像贾博士说的，消费者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直到你 sell 给他，一样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或我喜欢自己什么画面。当你乱唱了，你听到觉得这个感觉还不错，那它就是你的新的一面。对，我觉得这张专辑让我长大了很多，是因为我有很多的乱来乱尝试，然后莫名的就找到了新的一面， 有很多的新的陈思安在其中。然后其实刚刚听到了很多，不管是夏恋啊、天天情人节啊，也就是有点脱离大家心目中的陈思安，觉得哦，我知道就是很苦啊、很悲啊、很难过啊这样子。然后甚至天天情人节还设计了，也许说未来你有没有要结婚啊、婚礼上可以用的新歌这样子。在这张专辑里面呢，有一首歌曲是玛丽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我们今天用这首歌来跟陈思安说再见。 你知道人家会有在刁他、 怎么不要废话了？ 我就用那首歌作为 ending， 然后虽然你前面讲的那样，但是放出来就有点不合时宜耶。 不会啊，但这首歌好听，好听啊。 那你接下来，因为 现在应该是你宣传期很尾巴了，对不对？你还有活动要宣传吗？ 其实最近因为年底了，所以我会到很多的商演啊，很多的 尾牙 一些活动，对， 跨年 不管是尾牙、跨年，或是 even 今天像今天的圣诞活动，都会有。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 FB， 然后我会跟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我的去向，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现场跟我一起大合唱。 好，就是大合唱，不要废话，大合唱就对了。对对，今天非常谢谢陈世安，超级偏执狂， 谢谢。 错过的选择，哦，请你不要废话了，要走了不是吗？你是要我怎样的笑着还是哭着？你当初的该死的体温呢？究竟是谁谋杀了你的承诺？请你不要废话了，放手了不是吗？你是要我怎样的准备？天很黑，星空了，谁的错？我看着你那灰皮鞋，解释再多，句句想到隔着，又何必争呢？反正都决定了，哦，请你不要废话了，要走了，不是吗？你是要我怎样的笑着？ 最熟悉的史丁，生涯破亿销售，摇滚名人堂入列，十六座葛莱美奖加冕，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

意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 运动员透过测量数据分析来精进技能以获得更好的成绩，现在开始学英文也可以透过大数据有效提升孩子的英文学习技能。全台唯一结合大脑科学数据分析24小时一对一个人线上英文学习系统，更多详细资讯请速拨0800-009986 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是丁。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两条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57街与第9大道，环球。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1:01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青春点点又有贵宾来访了。今天呢是 很贵。 很贵吗？ 就以后如果你要请他们有专业的话，他们真的是贵宾。 欸，可以等一下要请他们透露一下，就是一个小时大概要多少钱，对不对？就如果我们现在 问题，其实因为我从来没有 也没有走进 去过做过这种功课，也没有询问过，所以我连他们怎么计价、分什么计，然后怎么算事前事后什么定金，会不会要跟我加收多少钱，然后巴拉等等之类的。 对，真的。 然后要是真的帮我，比如说打赢了或干嘛，是不是又要抽我里面的东西？ 欸，对耶。 很贵的客人， 打赢是什么？是打手？大家想说什么打手吗？ 比如说， 杀手。 比如说，我跟我老公要到1笔5000万的赡养费。 哇，你老公是谁啊？ 他们会不会要跟我抽之类的？ 这是 还是那是他们的成就？ 好像都可以谈，对不对？我们赶快欢迎就是今天的贵宾。那我这三位男子天团应该要叫什么名字呢？ 男子天团。 好，我们先掌声欢迎他们出场，是东吴法波的三位帅哥。 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你们三个要 你们让大家好，我们是东吴法波。然后我是什么？ 好耻哦！ 欸，人生有几次的机会可以这样，对不对？ 好，我们还是要逼他们做 的。但其实我们从法波逼很久了。 对啊，那今天应该要说今天为什么你们会来好了，因为我刚刚以为就是一开始啊，我的同学叫大 P， 然后大 P 也是东吴法波的人，然后他也说就是我们几个同学都在这边，然后说就有他们的学弟说想要来青春点点宣传事情，但是宣传什么事情啊？ 宣传我们的网站。 哦，是网站上线哦。 对，我们有个网站叫做法律白话文。 法律白话文。 对，我们在网站，然后脸书上面会写很多跟法律有关的文章。 哦， 对，我们都是法波毕业的，有一些人不是，但大部分是。 所以法律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用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大家都可以了解法律。 对对对。 嗯，因为不是说懂法律的人就是赢家吗？ 不是说什么法律保障的是懂法律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想要让大家都懂，让大家可以保障自己。 嗯。 好，所以今天的三位呢，首先欢迎桂智、洛毅还有俊勋三位。那三位有负责 强项部分吗？ 对啊，你们有分不一样的领域吗？ 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领域啦？像我跟俊勋是喜欢的是国际法，但其他也是会看。那洛毅， 那我比较强项是关于选举部分，就是选举制度这样子。 等一下，这三位讲的不管是国际法还是选举，好像 跟我们的就是我们想要就是挖的好像不太一样、欸。 跟我想象中好像差 得很 远欸， 我们都有学啊，其他要讲什么也可以啊。那是我们喜欢的，那我们不喜欢的我们还是有很认真学。 哦，好。 只是那个参与的热情度的差别嘛。 对，有些是会应付考试，但还是可以很强。 嗯。 好，所以刚刚那个最主要问题，既然要讲那个法律白话文，我们现在最白话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会让我们害怕去学或者去找法律，那就是你们的 billing 的问题。你们要如何 charge 这一件事情？ 这要问桂智啊。 对啊，如何 charge？ 如果今天我有法律问题，然后我去找你的话，假设是去律师事务所啊，或是你建议有几个方向？如果我是一个没有钱的人， 没有钱的人， 我今天没钱，对，然后我又被人家搞了，那我该怎么办？ 没有，如果是比较没有钱的人呢，那可以做的就是法律辅助基金会， 嗯， 那台湾所有的县市都有分会，所以然后他们会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嗯， 那如果是中低收入户或是一些比较特殊情况，或者说受到家暴的妇女或原住民，那他们会提供辩护的服务， 嗯， 那一般那所有人只要去，他都会有法律咨询， 嗯， 对，法律辅助基金会。 那个是会有限制的吗？比如说你只能有几次的扣打， 你说像心理諮商这样的， 对，或像守天使，一生只能有三次。 我不知道这个还有三次限制哦。 有 你不可以，守天使有啊， 你不可以申请一次又一次，一次再一次， 就不能每周五次这样，不能 一辈子就有三次哦。 对， 所以我就想说，他是不是有规定说，因为他可能有的人就是不停就是。 你说不停的有法律问题， 对，他就一直问，有时候搞不好就我们想象，有的人可能比较坏一点，他可能会因此压缩到其他真正需要的人时间，可是也许免费可以让你咨商的人就是那么多，他没有办法那么平均的分配， 应该是看案件啦、 哦、 就是你很倒霉，很多案件的话就可以每个案件就去问，可是一个案件应该就是他不会让你问太多次，因为有些人他的案件其实在回答你，你可能只是不满意，可是他也没有办法帮你想出更多。 还是他其实有点像张老师啊，就是我会打电话，然后一直占线，我就会一直讲这样子。 他应该是一定要你要去现场跟他面谈， 嗯， 去登记，然后他就帮你安排这样子面谈的一个时间。 好，所以一般人都可以去，各县市都有那个叫做法律辅助基金会。 对，法律辅助基金会。 好，所以各县市都有，所以你遇到了法律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先去那边咨询。 嗯， 那一般呢，就是我们在不管是日剧还是美剧上面看到那个，就是要找那个辩护师、找律师打官司的这一些，为什么又要找到这么高层级的？就是大家如果有法律辅助基金会可以咨询的话，为什么需要就是到找律师这件事情？ 因为法律辅助基金会找律师，它是有资格限制的，就是它是针对比较弱势的族群。 嗯， 就像譬如说你有中低收入户的证明， 嗯， 你是原住民，然后或者是你是一些特殊境遇，它有列出一些特殊境遇的家庭， 所以 譬如说是 家暴，一般人只能去咨询可以。 对， 当我真正要打官司的时候，法服就会告诉你说，哦，那你现在就要找律师喽。 对，他没办法。就是如果你不是他不符合他要求的话，他就要你继续找律师。 好，我要去找律师以后，那之后好，接下来那我要去哪里找呢？我要去哪里找律师？ 律师通常就是看你身边律师这种 身边朋友， 看你身边朋友有没有人是律师啊，或是有推荐的， 嗯， 靠打听这样子。 因为律师不能打广告。 对， 哦，是哦，为什么？ 国家规定就是我们法律规定，律师不能够宣传自己。 对，律师法有很多比较严格的限制， 比较保守啦。 律师不能够打广告，律师不能够去，他不可以请人当业务帮他 拉 case。 Okay, 可是像刚那个地带很模糊啊，就是我推荐啊，我就是自己觉得心得好，我就推荐给你。但 我不能，我可以私底下推荐，比如说假设我推荐俊勋给你， 所以我不能公开在我脸书说我今天推荐俊勋就是怎么样， 那可能就会有点模糊了，因为一般讲广告的话可能是在某些平台上针对大众不特定的人，这样我们叫广告， 比如说飞碟在这边买你们广告那个电台广告啊，可能就不行。 对， 好，这个有商，这个有对价行为一定是不行。 对， 但如果在脸书上面，然后我把我的状态设为只有好友，这样就很模糊了吧，对不对？ 对， 这样就 OK， 这样可能狂钻漏洞 就有可能可以， 这样可能可以。但如果设为地球是公开，也有可能会有问题。 如果那个人又是刚好又是个名人，然后就又帮你，那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嫌疑。 哦，所以如果我想要害吕秋远律师的话， 你们很熟吗？ 我不熟，不认识啊，完全不认识。像这样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啊，因为那个律师也会说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我也没有办法打过官司，所以这应该就很明显。 对啊，就没事，对不对？好，所以总而言之，啊，原来律师不能打广告。 今天第一次知道欸。 对 对，所以看电视上啊，电台啊，大家都没有发现 有律师广告 啊。那我动不动之前有时候在节目上， 但是有事务所广告是可以的。 事务所应该 也 不行， 应该不行。 可是有时候我坐那个计程车后面会有荧幕啊，就会有律师跳出来教你说，比如说被告怎么办，他会教你三步骤。可是我记得那好像也会打他的名字，可是那不算广告嘛，因为他是教学，是不是？ 对，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律师 他其实是广告，但是 啊，形象减80， 一种寓教于乐的概念呢。 嗯，所以他不能广告，很多律师就会透过一些上节目或其他的方式来赚取他的知名度。就是他不能用这么明确的方式打广告啦，但是他可以透过一些， 他必须要曝光， 对，他曝光， 用很和善的方式让你知道他的存在。 例如当 说 那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啊， 然后你说什么都会 写小说， 都会买很多去给他爸妈喝一些补品的那个吗？ 啊，对对对对对， 那是广告代言了啦。 对对，那就不一样了。 那说不定都已经，我不知道。不知道哪一个收入比较多，说不定代言会比律师还多，也不一定。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对不对？ 变成网红什么 的，网红律师。 就像很多广播节目都会有那个法律单元，然后都会找一位律师，然后都会说，就说今天我们找到什么什么事务所的什么什么什么律师，然后这其实就是一个律师他为什么要来收入微薄的广播电台？就是广播电台 原来是这样， 薪水很少，来宾费很少，可是他可以借由就是那个我事务所名字被听到了，然后我的名字被听到了，然后可能有的人就会有问题的话，就说那以后要找什么律师就会去找他，这样子。对，好，那刚刚说到就是我们不知道律师成为名人之后他的代言广告费比较多，还是他真的打了，他如果帮金卡达莎打了离婚官司之后拿到的钱比较多，这就是你刚刚问的可不可以抽成跟分红，对不 对？ 对， 那个是要怎么，不是找你们，我是一踏进你们事务所就开始算我钱吗？ 那个这其实要看律师的名气耶，你如果去找很大牌的，他可能就是你一踏进去他就开始算钱，那有些就是比较小牌的，他可能就 先听你的问题聊一聊， 对， 然后他决定要不要会帮你。 对， 那这个也是用时薪来算的吗？你们的 billing 是 for hour 这样子？ 有些律师是跟你算他的工作时间，他跟你说他跟你说他花在你的 case 上面，譬如说100小时。 我怎么知道？ 那就是 就等于是买储值卡，然后慢慢扣点这样子。 对，就是大概这样子。有一些就是算钱，比如他帮你打一审，一审可能就是5万8万。 对对对， 他是算。 所以每个人算法不一样。 啊，好复杂哦。 如果是算那个100小时，那他每一次开始在看我案件的时候，他都要开直播给我看，不然我不相信。不然就他架个监视器，他办公我就随时开，我就可以看得到哦，他真的在忙我的案件，那我就相信他。 那这样我应该要。我现在居然在想划算这件事情， 本来就应该比较划，要想比较划算的啊。 那打一审5万8万，然后有可能会开到很高吗？ 就是看你的律师， 看你的律师事务所。如果越有名气的律师，或者说你涉及的法律案件可能 比较 复杂度更高的话，那可能通常计费就会比较高这样。 但也是可以货比三家，对吧？ 你可以事先先去打听一下这样子。 这个好麻烦，但我再去进去打听的时候，然后我一踏进去，他要开始计费。 那你就是要去很有名，已经在很高 level 那一种。 好。 所以换个角度看，我是不是去找那种，比如说刚出社会啊，还很年轻，他还有很多热情跟冲劲，他收费又不高，他又会很认真的想要帮我。其实这也是一条路，对不对？ 对， 不能一味的相信那个名气。 对 对， 其实有名气的律师。他底下都有很多小律师，他名气就会吸很多案件来，然后就接了，然后就分给下面的小律师做。就大事务所啊，可能一个律师下面可能他有10个律师，他们就是个team，然后他可能一个月100个案件进来，他就一个人分10件。然后你去找都找到大律师，可能一走他就把案件丢给小律师做。但这是分工嘛。有些公司这样子， 因为他也必须要借由大律师的名气，他才会有案件。因为现在一年的律师都比以前还要多，所以现在律师在市场上，你所能得到案件会比以前少很多，所以你就需要这种名气。 真的有很多人需要律师的帮助，对啊， 其实要 因为打官司它其实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小心讲出来的话，你以为 已经很 OK 了 ，OK， 但其实就会被定罪吗？就这么 对，可能 就这么严重吗？ OK， 有可能，很有可能。 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之前在，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没有一审跟二审在民事上没有采律师强制代理， 所以我可以当自己的代理人。 对，你可以自己去。我曾经就在法院上看到，就是有阿嬷有他金钱上的纠纷，可是他根本什么法律都不懂，他也不懂怎么举证，他直接在庭上就是被法官大骂说：“你连这样都搞不懂，那你还要来告别人？”那就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可如果他今天有律师的话来帮他处理的话，其实状况就会好很多，因为毕竟这还是个专业的东西，这样子。 好，所以其实，在民事法庭上面是有可能看到日剧或美剧那种，就是法 我有异议， 就是法律神人。就我虽然没有法律背景，但是我的民法读得非常非常通，然后我帮自己辩护，我是有可能可以妥善的打赢这场我自己的官司的，是有可能的。 理论上有可能， 理论上 但做不做得到就是 很难啦， 就是另外一回事， 真的。 好好好好，那 之前有个每一次只要开演唱会，你说现在关于如果问法律问题，每一次只要对只要黄牛问题，我们之前讨论非常久了，就是黄牛他到底有没有合不合法，犯不犯法？ 黄牛 就卖黄牛票这样。 好，譬如说今天五月天又开演唱会了，然后他的票可能30秒就被卖光了。可是在31秒之后你就发现有另外一个网站出现了，他说他可以卖五月天演唱会的票，因为那个网站是黄牛价的，然后他们都把票 买走了。 然后我们之前会想说，因为大家都在谴责黄牛，然后就在骂他，但是有一次我们就逆向在想说，那黄牛他 到底犯了什么罪，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他到底犯了什么法？ 像这个就比较模糊，因为像这种五月天演唱会，它只是一般的公司自己卖的票，那你把它买来再把它转卖，理论上没有不行。可是像如果是火车票的话，可能就不行。 火车票就不行， 火车像铁路法它就会禁止这种行为。 那是因为有铁路法， 对 不对？ 铁路法。 好，所以那假设 一般演唱会可能就你只能谴责他而已，说你很过分啊， 只能道德上面说 你很过分， 黄牛坏，所以就上次我跟你讲一样嘛，就是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错啊。 对，那只是道德看不过去而已。 应该说他不犯法，但是他这件事情对或不对，可能是要用比较用政治哲学的方式去分析，就可能跟法律就比较没有正相关。对， 好，这是一个。然后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听众是他的身份可能被冒用了，然后被冒用之后呢，就是冒用他身份的那个人犯了罪，所以被抓了，所以他被传讯这样子。那他的工作是一个保全，其实本来就已经不是一个经济上优势的人，可是一被传讯他的地方，他在台北当保全，传讯他的地方是屏东，对，那他就必须要自己付车票，然后自己再准时到屏东地院去，然后去说哦，那个人不是我，这样他只是要去那边，然后说一句话说我的身份被冒用，那个人不是我。可是他这样来来回回，他就要损失掉他的就是 工资、 车钱、时间，而且传讯还不是只有一次，传讯两次、三次这样子。那我没有办法说，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又很愤怒啊？ 对啊，我很愤怒啊！我说为什么别人冒用我的身份，但是我还必须要这样子，损失我的这么多的时间、金钱，我有办法去？ 然后没有补偿？ 对，是会有补偿这件事情吗？ 补偿很难吧，因为你要把冒用那个人抓到，才能告他。 哈，这是没有办法。但 是 开庭我又没有，我又不行不到，对不对？ 开庭不能不到，可是理论上证人会有车马费，可是不多就是了。就是法院他会有这个证人车马费的规定，比如说从哪里到哪里。 他不是证人，他是被告啊， 他是被告。 对啊， 他是被告。你不去的话就会被通缉啊，直接被警察抓去， 会被拘提耶。严重的话 会被拘提， 就警察直接去他家就把他抓去屏东， 因为一定要到 那个人又不是我， 就那就是这种就觉得人衰，真的怎样都 就真的是倒霉， 也不能请代，也没有办法请代理人，都没有办法，这完全就是 因为被告他可能被叫去，他是检察官要问他的话，从他的话里面问出一些证据， 然后检察官又会恐吓人，又会在那边说什么你最好给我讲实话啊，这明明就是你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 也有可能， 对啊。好不开心哦！ 今天两个结论都，前两个现在结论都没有很快乐。 好，法律白话文，待会就是今天桂智洛伊跟俊勋也为我们带来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对不对？好，那我们利用广告时间，大家也可以去现在搜寻就已经看得到了吗？看到你们网站了吗？ 有，脸书上都有。 啊，所以现在是要搜寻脸书哦，是不是、啊、 ？Google 也可以 ，Google 也可以 Google 会出现我们网站。 好 ，Google 或是 Facebook 搜寻法律白话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纷乱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清静的力量。这是生瑜伽。金曲奖最佳宗教音乐得主徐清源第一次透过他的生瑜伽带您进入前所未有的静心世界。12月3号，徐清源的生瑜伽音乐会就在台北花样展演空间，兔月售票热卖中。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深处的声音，艾米丽·山黛。超越披头四，英国金榜停留最长纪录，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时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我是刘明湘。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逼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 1:19，继续回到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请到了法律白话文运动的三位，未来如果有一天，法律白话文这个网站什么时候成立的？你们有记起来吗？ 3年前， 三年前几月？不是，我说几月几号？ 3月21号吧。 哎呀，3月21号，这个日子有任何意义吗？ 有， 就是318之后啊，就那一阵子， 学运， 你说太阳花之后、啊， 对，就在那一阵子出来 的。318之后。321的法律白话文，所以未来假设有一天，可能5年后、10年后，或是50年后，就是大家会记得这一天，就是就像当年的五四运动一样，是法律白话文的这一天。好，今天在场的三位，桂智、洛毅跟俊勋，也是法研所的学生啊、已经毕业了。那为什么先跟大家讲讲为什么你们想要成立这个网站，跟就是觉得要做这件事情，法律白话文这件事情。 那一开始是好玩，就是发现网络上没有一个网站，它很用就是介绍法律的知识，然后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是法律系的学生，可是学运的时候发现这件事很明显，就那时候大家都在吵很多法律的议题，像服贸协议，还有一些国际法的议题，然后在国内要怎么通过它才是合法的程序， 是， 那个这些议题后来发现到是网络上都没有一个地方在，都没有一个网站。在讲这些事情，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就几个朋友，他们洛毅啊、俊勋，然后我们就来弄这个网站，然后后来服贸结束之后，就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我们就继续弄， 难怪，所以你们就是刚刚讲你们的专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我，这是我正式学在学的东西吧？就是跟法律系有什么关系？然后要在讲国际法，然后在讲选举，然后想，你们是要去比较适合去考外交官这样子， 不要太累。 对，好好好好，所以法律白话文的运动其实基本上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因为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有几门课是一定要学的，然后其中的一门就是那个叫什么法律的通识、那 个、法学绪论吗？ 法律的通识好像还没有叫法学绪论，还是民法还是刑法，反正就是民法概要， 民法概要， 对对对，因为那是最简单可以保护到跟自己生活最相关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那时候去上民法概要，然后也是抱着想说哦，好像就是法律会保护懂法律的人，所以我应该要懂一点，就打开那个小六法，然后觉得哦在写什么的那种感觉，对，就还是。所以我看得懂中文啊，然后民法概要也是用中文写的啊，可是就觉得就是他们那个句子会 很迂回，就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这样子。好，所以法律白话文基本上就是想要让法律不管是法条还是法律的解释都可以变得比较浅显易懂一些。 对， 好，那今天就是桂枝跟洛毅跟俊勋有为我们带来什么案例呢？ 我们要带什么案例呢？要先讲美国总统选举刚结束嘛， 嘿， 那他注意他是学这个啦， 对， 我们让他先讲。 好， 就是像我这次最近有写就是三篇文章，就是关于美国总统选举。那虽然它是美国的事情，但是毕竟美国它会影响到就是全世界各地。 是， 那最主要就是美国总统选举，它的选举制度非常的特别。 嗯， 就它采所谓的选举人制度。 嗯， 它其实在就是在网络上，其实针对于选举人制度的解释，其实都解释的并不是很清楚、 嗯， 往往都还是错误的。 嗯， 所以我就写了几篇文章，就是告诉大家说，就是选举人制度是什么样子的制度。嗯、美国到底这次像选举结果，像是希拉瑞，他其实在总票数上是赢了这个川普170万， 嗯， 但是为什么他会输掉？这场选举最主要在做这样的解释，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那简单来讲，像选举人制度，就好比说，就是假设德州它有38张的选举人票、嗯，那今天大家每一个市民、公民还是要去投票。那谁在哪一个党在德州胜出，他就可以把那38张选举人票全部拿走。 嗯， 那对方就一票都拿不到。最后，在美国各州有不同的选举人票，通通加起来，谁超过270张，谁就拿到，就是谁就会进入白宫。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 嗯， 所以有人选战是他狂攻，就是反正其他州我都放弃，我就敲那些有很多票的，然后狂攻那几州，反正我率先拿到270，我就赢了这样子。 再修饰一下，是因为各州还是有像台湾一样，就好比说我们台南就是民进党铁票区， 嗯， 花莲跟台东可能国民党铁票区，所以他们其实不太需要管这些铁票州，因为那些选举人票一定全部拿到， 嗯， 所以就会像你刚才讲的，他会狂攻那些摇摆州，就是那些。嗯，不一定会投给哪一个党的那些州，他就狂攻那些州，只要能把摇摆州拿下，你大部分 就 会赢 了。 对， 为什么不会按比例分配？就38张，比如38就全部拿走？ 因为这就是他们一开始美国在设计这样制度的时候，他们是对于人民的不信任，他们想说美国幅员就是比较大，而且当初在1800年代的时候，他们觉得资讯还这么不发达， 嗯， 人民应该对于政治的参与有很大程度的不了解， 嗯， 所以透过这样的制度，每一州派出一个代表来替他们选举， 嗯， 可是到最后实践，最后会变成那些替他们选举人慢慢只变成工具而已，这样子， 嗯，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样的制度其实是200年前的制度，在现况下确实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人对这个制度去反思，它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了？ 因为尤其他如果是摇摆州，他可能就是50-50。那最后就结果整座的票都被 同一个人拿走， 都拿走。那另外一半，如果他真的很接近50-50，他们不会暴动吗？ 对， 不爽。 对啊， 这件事情在2000年发生过一次，就是在2000年佛罗里达州。 George W. Bush。 对，就是这个案件，嗯，就是佛罗里达州，就只是差一点点几百张票。可是谁拿下佛州，谁就会刚刚好跨过270， 就因为那几百票， 对，所以就变成那400票决定了那一年的总统大选的胜利是谁。就会变成这么的不公平，但实际上输掉的那一方就是高尔，他其实比赢的那一方多了20万票， 但他还是输了。 对， 开启了8年小布希的执政生涯。 没错。 嗯，好，反正就是关于这个美国选举人制度啊，所以法律白话文其实，因为我在我想法当中，这个真的是政治学的部分欸。 对，可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专长不同，虽然都是法律系的，但是我的专长比较靠近就是关于政治里面的法律解释，那我是觉得像这样子那么重要的制度，大家常常在台湾会讨论美国总统选举，可是我们对于它的制度其实相当不了解， 嗯，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用更白话更用图片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这个制度，这样子的新闻的报道跟大家讨论的品质才会上升。 哦，所以其实应该就是大家在念大学的时候要去修，我想看基本上政治学101会不会上到啊？还是一定要上到美国政治才会上到？嗯， 那个你说什么我都不知道。 嗯，好，反正就是这里面也还有很细节的地方，然后那个也要看就是州立法，因为有的州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有的州是可以 split， 就可以用比例代表之分， 可以自己跳出来。 好像有两个州 是这个样子，对，有两个州是这样子，可是那两个州不是关键州， 对，他们往往很不关键，因为票很就是他们的选举人票很少， 对，他们选举人本来就很少。那然后在讲例子的时候，其实那个。话说那个选举人啊，是真的有这个人的，是真有其人， 嗯， 所以是在美国历史当中也有选举人他背弃他的选民，他跑票过的，其实有的。就譬如说这个州，假设有30张选举人票，然后就有30个人投在那边，然后你投， 他居然是真人， 对，是真人，你投出来以后，然后最后就是应该 假设应该要全部都把票都给你好了， 嗯， 但其中就是我有一个我就是不想给你，对，然后也有突然倒戈，也有变的， 好奇怪的一个选举的制度哦。 对，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失信的选举人并没有影响到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 对对 对, 對、嗯， 所以即便会有反思跟抗议的那些声音，但其实目前还是不会影响， 嗯， 对， 所以每次就是当很近的时候啦，就会来吵一次， 对， 八年来一次这样。 像今年就又会吵得很凶， 啊， 因为又发生一次，就是普选票多的那一方输掉选举。 嗯。 奇妙的，对，然后所以在民主选举的政治理论上面，就一直有人说，其实成熟的民主国家，他们投票率本来就不会这么高，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人民就是觉得说，就有一种民主理论说，就是他们的人民觉得，其实不管谁当选都是一样啦，就是这样子。 有这个说法哦？ 对啊，就觉得 因为他们觉得制度够稳定， 对， 所以谁上来都会受限那个制度跟权力的分立这样子。 哦， 嗯，好，这是法律白话文刚刚洛毅所讲的美国的间接选举，美国的选举人制。嗯，那接下来呢？ 讲那个租房子好了。 好， 那租房子很重要， 很重要， 需要 那个二房东的事情嘛？ 对。 嗯， 那真的是很奇怪的事 情。二房东不是就是你把房子再租给下一个人的那个二，那个一二的二，是那个很坏的那个二房东， 是那个二房东，就是什么姓张的，想 是是是， 就是他那个案件是这样子，就是他会把房子租给别人， 嗯， 然后你去跟他签约，然后他签完约，你跟他签完约之后呢，譬如他跟你说一个月。比如你网站上面他可能写一个月15000， 嗯， 你到现场去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你说20000， 嗯， 那有些人他肯定就不在意，反正20000他也愿意租， 嗯， 然后他租了之后你就签约嘛，那签约之后呢，有些人就傻傻的，他就因为他签完约的那个纸他也不契约理论上你要保留一份给自己，那有些人就傻傻的他就没有要， 嗯， 或者是他去跟他要了，他就找一堆理由说，哦，啊，今天肚子痛啊之类的那种理由， 搪塞过去， 搪塞，然后你久了你也忘了，因为你住下去你也不会可能想不起来这件事情， 嗯， 然后到后来可能要退房子的时候呢，你才一看到那个契约，就发现说上面被加很多字，譬如说他有附家具，有附电视，他说电视也要算租金，一个月5000，然后可能他墙壁上有他墙还有给你，他墙壁上有那种旅馆的吹风机，他说吹风机一个月3000，就很奇怪。然后说他都说那个床你有用过，然后他买一张新的，然后说契约上有约定，那个床你要给他一张新的，之类的。 反正就是，你没有把原本拿回来，然后自己留存所造成的问题。 对。嗯， 可是租屋本来就是一个契约，就是两个人都要各有一份，这不是大家都应该要？ 你说这应该是常识。 对啊，怎么可能只有对方有你没有？ 他就是用这种，有些人就是 还是骗学生这样， 也有可能。可是我看新闻上有些人是在工作的，就是被骗。 好，所以 就是很奇怪， 租约大家要很记得，就应该说签任何的合约都是一式两份，一式两份的意思就是，对方一份，我一份这样子。好，所以你要。 然后我只知道很多人就是很偷懒，因为可能翻开也觉得字很多我都看不懂，然后大概 就不想看了。 反正房东讲一讲，他可能就讲这条吧，然后我就签了，也没有仔细看。 嗯 嗯， 对，因为魔鬼常常在细节当中嘛，那大部分的条文可能都是很正确的， 嗯， 但可能一两个它是有问题，它藏在里面你不仔细看，那它可能就会产生法律争议这样子。 嗯， 那所以签合约这一件事情，我也可以去找地方的法服吗？就我现在要 你帮我看一看， 我现在要签一个合约了，我可以请你帮我看一下， 应该是可以啦。就带着那个合约的内容去给他看， 嗯 嗯， 他现场律师可能现场看，然后给你一些意见这样子。 嗯，好哦， 可以。说到法服，刚刚想到，其实大学里面也会有法律服务社。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刚刚一直以为你们是法律服务社， 哦， 但你们是叫做法律传播。东吴是叫法律什么？ 法制播种服务队。 法制播种服务， 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跟法服比较不一样。嗯， 东吴两个都有啦。 对，我们两个都有。可是我们法制播种服务队服务的是国小的学生 哦， 所以我们在设计法律的教案上面会写的非常的。 小朋友都看听得懂， 对，然后我们会包一些可爱的动物啊， 是去国小上课啊，拜营队的那种社团， 对，没这么严肃啦。 但是要教小朋友些什么？ 宪法、消费者保护法，然后一些基本的像什么伤害罪啊，这些他们日常生活中可能碰得到网络霸凌之类的哦，还有网络那什么虚保。 我们之前好像讲过虚拟宝物吧？ 对，虚拟宝物的纠纷这样子。 嗯，对，虚拟宝物被偷走了，那怎么办啊？这一类的。 宪法感觉好认真哦。宪法在讲的是什么？就中华民国的 领土主权， 没这么严肃了。 其实宪法里面包含蛮多的面向，举例来讲， 什么人身自由、迁徙自由， 对、嗯。好比说，那如果讲跟小朋友讲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讲说，好比说同性婚姻，你就会跟他讲平等权、为什么人要平等？那这其实就没有这么复杂。那如果能把这样的东西带给小朋友，从小就扎根的话，那他们相信长大之后，对于法律的素养应该都会比较好这样子。 然后伤害罪就是你不要随便打他，他可以告你哦。 对， 主要是给他们一个法治的观念、让他们至少知道说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然后例如说什么我不能随便乱拿人家东西，这样可能是使用窃盗什么之类的、一些基本的小概念这样子而已。 就是说不要做坏事哦，就是法律会惩罚你这样子，最主要是这样子。 然后让他们有一点意识到说，有时候法律会保护他、可是要让他们有那个感觉，就是说哦，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法律会保护我。譬如说他们去网络上买网拍，有时候买到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在网络上消费都是有七天的鉴赏期，然后可以退货、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好，所以 小朋友听的时候，他们眼神都是这样很亮吗？还是很迷蒙这样子？ 有些会懂而且有些就是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会大哭啊，就是舍不得我们之类。我真的有看过，我那一年在我年轻的时候跑营队的时候，小朋友是追着我们的那个游览车，就是、 大哥哥不要走， 对，就小朋友就在后面哭，跟着跑这样。然后搭火车的时候也是，他们跟着我们走到火车站，然后 跟到火车站好夸张， 拿东西给我们，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 好夸张的画面、 因为我们去的主要是偏乡，就是一些花东或者是一些西部山区的学校，所以那些小朋友他们其实平常回家没有人陪他们玩，都是他们大部分都是隔代教养，因为父母都已经到城市去工作，所以他们下课的时候没有人陪他们。然后我们那营队五天的时候， 就是去三天吧， 三天 到当地都会三天， 然后我们就可以陪他们这样，他们会觉得很开心。这样 你看到他们这样流泪追着你跑，你有哭吗？ 这 你是不是没血没泪？你是不是没 血？大家都会哭成一团，这很可怕。在火车站，因为我们平常大部分都是搭游览车去。可有一次去花莲一个叫寿丰的地方，我们那次是搭火车去，因为学校就在火车站旁边，然后那天就是一大堆小朋友跟到火车站，然后大家都在火车站痛哭。 民众应该经常说：“哎呦，这 发生什么事？ 这群人在干嘛？ 这个团体到底是怎样？” 可是我刚刚听了以后，觉得很揪心就是这些孩子们 都没有人陪吗？ 对啊。很难过 是真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我们课程结束之后，他们都会留在学校跑去，我们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不回家？”他们说：“回家也没人在啊，阿嬷在耕田。”然后我说：“那你爸爸妈妈呢？”他们说：“他们都在台北。”然后所以他们留下的时候，我们都还是会陪他们玩这样子，对啊，而且还不止一个，还蛮大多数都这样子。 有时候还蛮多的，而且有时候会遇到那种问题家庭的小孩，你也觉得啊，很可怜，还说什么爸爸在卖毒啊这一类 之类的。 就是他平云淡风轻说：“哦，我爸在卖毒。” 对，就是有小朋友就跟我们的同学啊，就是带小朋友的人，他就看、就小朋友跟他说：“哦，爸爸平常就卖毒啊，然后他家里有一把手枪啊这一类。”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也太可怕了，太可怕的对话了。 好 是不是有想要组团去陪小朋友玩？ 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可是因为同样的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花我们的好五天下去，然后筹备这个营队可能花了一整个学期，对不对？一个学期，然后我们已经花了很多很多的力量去，可是在那边他们感受到只有五天。然后，可是当我们离开以后，我们会留下什么？我们不知道。就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 你怕他留 持续一个学期，一年、两年或一辈子的东西啊。 但也许那五天对他来说很重要，可以让他之后会有余韵，开心的过500天。 好啦，是啦， 我们都是这样想， 对啦， 摆明就是不相信我的表情啊。 对啦，是啦，是啦，好啦，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青春点点。 劲歌金曲。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路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 世界的门，这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推开世界的门，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只记得我一生。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 刘乃文全新专辑《离心率》第二波诚挚推荐，《推开世界的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30年来，多少艺术梦想在国家两厅院实现？这次老将新秀竞相献礼。2017台湾国际艺术节，戏剧、舞蹈、音乐，25档精彩节目，串起你我最美好的艺术体验。2017年3月3号到5月28号，世代辉映，记忆流转，快来寻找属于你的位置。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If I love singing, only you and me can make it happen. 田馥甄 If only, 11月25日开始预购。 大家好，我是张云晶。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其实风一样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好的，回到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脑容量已经越来越满的玛丽。 有吗？ 有，因为你只要听你平常不常听到词汇跟话题，你要花很多的那个精神。 今天都还是在聊天呢。 聊天当中我也是很努力在学习的，好不好？ 哦，好。那今天呢，桂智、洛毅跟俊勋。大家要记得3月21号是法律白话文。 为什么要记321 啊？网站成立的这一天，这样子。好，法律白话文运动的三位先锋。那今天三位来到这边呢，还有什么法律问题，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或者有什么法条看不懂等等，都可以上法律白话文。然后你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写讯息给你们吗？说请解惑，这样子。 解惑， 对。 如果有什麼 请白话话， 我们有那个粉丝团啊，所以就可以敲讯息给我们。 你们不怕这样子，你们一天会收到数不清的私讯吗？ 如果只是要问说一些法律知识的话，那我们会的话，我们就会回答。可是如果来问我们 个案 的话， 对， 我们就不会回答，因为那太多了，而且大家个案就很奇怪。 所以如果你被那个已读不回，可能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们面对个案会贴一个， 我们就跟他说， 跟他说你去找法服。 我很委婉跟他说，你还有法服可以用哦，什么什么的。 好，法律白话文。然后刚刚三位说到，其实最常吵的几个话题，然后也是最近很轰动的几个话题啦。好，其中一个是同性婚姻这件事情。好，那这件事情吵的点在哪里？有什么好吵的呢？好，两个人，现在三个人在推来 推，互推互推。 是你讲， 因为同婚这一块，我们其实每年的同志大游行那附近都会有一系列的文章会出来。我们有翻译过南非的判决、美国的判决，还有欧盟的也有， 欧盟也有。 对对，就是相关对于同性婚姻所下的判决，我们都有翻译。然后我们自己网站当然是有我们自己立场。然后就是因为最近反同婚不是很激烈嘛，就是大家支持同婚跟反同婚都是在脸书或者是各大 哈棒姐羞羞 对各大平台上面会讲这样，然后他们最近因为我们有贴那种同婚的文章，他们就过来这边吵，就是会过来说我们讲的东西是似是而非啊，说我们翻译错误啊，说我们模糊焦点啊，然后因为我们很不喜欢被人家误解，因为我们每一篇文章都是很认真在写，可是他又说我们一直说我们写错，所以我们就下去很认真的跟他们就是论理这样子，对，也不能说吵架。 他们也指不出你们哪里错，他们就说你们有错这样。 我跟他们有点无法沟通，就例如说他会贴一篇个人评论告诉我们说， 应该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贴判决给他看说没有，你看应该是这样，然后他就说没有，你讲东西跟我不一样，我讲才是对的，然后我们都贴法条判决原文给他，然后他还是说没有，你讲东西就是不对，然后我就想说可是这是判决，然后你讲那个是个人意见，我就不知道说大家看到这个东西会怎么评价这样。对吧、 好，所以就是在对啊，可是你看在上面跟人家比战的话，不是会觉得很挫折吗？因为你试图想要用事实说服对方，可是对方 这是没有办法被说服的、啊、因为那是他的信念，信念问题是没有办法更改的、 啊、我们会讲到一个层次就会自己停住了，就小时候就不用再继续讨论了，因为毕竟没有办法交锋的话就变成很情绪性的言论了、 啊。嗯，而且我们会觉得比战的那个重点啊，是看是给那个路人看的， 嗯，对， 就会有很多路人他看到你的比战、哦、那你要想办法去赢得路人的 尊重， 尊重，让路人觉得，哎、欸，你讲的好有道理，那个人是瞎扯， 然后也不能动气，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啊、好，这同志婚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另外一个，因为最近的事情太多，所以反而被压住了。但这件事情只要一提出来的话，就是我就是会被炮轰到爆炸。 其实关于刚刚那个同性婚，现在应该网络上应该就大家会跳出来， 现在 表达自己的意见。 现在的同志婚，可是因为在网络上面，我已经活在一个同温层里面，就是我的朋友里面很少、嗯、很少看到反同婚的。 嗯， 对。那可是，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我的同温层目前还很薄弱，就是 face。 嗯， 对 啊 ，face。 对对对对，那 出现了。 对，出现了。 这个很常见啊，就要跟人家说是法律系人。不熟的人就跟我们聊 face， 他们都不敢跟我们聊，因为要不然就是聊起来会吵了。在当兵的时候就跟我学长 吵 过，他们是念一些理工科的，然后就说你支持 face 吗？我说我们大部分都支持 face 啊。 嗯， 他说你凭什么支持 face？ 等一下，这句话就已经带有很浓的情绪了吧？ 然后他们下一句就会说，如果你爸妈， 对， 你会原谅你杀死你爸妈的凶手吗？ 如果你有女儿，你就知道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就说，我应该会啊。然后他们就说，没有，你不可能，不可能。 好，所以 face 的议题到底为什么？好，譬如说之前选那个大法官嘛，然后大家就会看大法官的那个在重大意见上面、重大议题上面他们的立场。那有一些关于同志婚姻，可能也许还有分歧，可是关于 face， 大部分都会比较倾向是同一个立场，就是支持 face 这样子。所以可以请一个法律人的角度，然后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法律人会觉得死刑应该要废除吗？ 我觉得可能最主要是来自于冤案，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管怎么样子的制度它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完美。 嗯， 所以如果你今天存在那样子的几不管是 1% 或是 2% 的不完美情况下，对于死刑这个东西执行之后，你就是完全无法弥补的。 嗯， 因为台湾曾经就发生过江国庆， 10月10号江国庆、 江国庆没错、然后他就是一个冤案，他最后被执行死刑。然后我们曾经发生过苏建和案，发生过徐志强案，可这些他们运气比较好，是有律师抢回来的。 嗯， 所以对于法律人，他们会觉得既然制度是不完美的，我们应该就是对他的最大处罚是无期徒刑，至少我们还可以有挽救的机会。 嗯， 可是一旦执行死刑之后，他也是一个存在的人，他也有家人。那这样子变国家杀人会有什么不一样？ 嗯嗯， 所以大家通常会讨论在集中在这个点。那第二个常常会是比较像是科学的分析，说其实死刑并没有办法对于整个社会重大犯罪率带来效果。 就是很多就是说要死刑的人就觉得那才有吓阻力， 对。 但其实实证证明，其实那是没有吓阻力的。 对，因为最近有一份资料是美国，因为美国各州它的。各州是有他们自己的 州法律不一样， 对，州法律不一样，所以有些州有死刑，有些州没有死刑。 嗯， 那 所以不要随便去德州， 德州是最常被执行死刑 建议吗？ 对对对， 而且德州的这个州长还以他执行死刑 为 傲，这样 对，很恐怖。 那这个反正那个证据就是最后那个结论就是没有死刑的州他的犯罪率比较低， 嗯， 那有死刑的州犯罪率反而比较高， 嗯， 所以这其实往往都可以去证明说，一个国家你的重大犯罪率的高低其实跟死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嗯嗯， 它只可能是跟其他的社会因素比较有关系。 嗯， 那你既然会有冤案产生，那既然又没有这样直接关系，那其实死刑很多法律人就会因为基于以上两点，你会可能比较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样子。 嗯嗯， 它反而会让大家会认为说，这个死刑的存在只是要让大家觉得我们有个安慰剂，就是反正坏人，只要坏人抓到就执行死刑。 嗯， 那这样子的东西存在，反而会让整个社会民众，我们慢慢会失去我们检讨这个犯罪原因发生的原因。反正我们有死刑， 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最有力的支持死刑最有力的论点，其实是让其他人安心。我觉得这是最有力的一个论点。不然其他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很奇妙一点是，你现在走出去问台湾的民众说，欸，你觉得台湾那个法官恐不恐龙，或者你觉得台湾的检察官制度好不好，你觉得台湾就是真的就是念法律的人，他们就是厉不厉害，然后他们聪不聪明或等等，然后你会得到一些就是很模棱两可或是蛮低的分数，会说法官很笨啊，然后说检察官要乱起诉人啊，然后什么律师要什么黑白什么乱辩什么的，然后可是再继续问说，那你支不支持死刑，或者你支不支持废除死刑，然后大家说我支持死刑啊，死刑当然要支持啊，可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你认为 为这个制度是由这么多奇奇怪怪、这么多弱智所经营的一个制度。 他会告你哦，他没有说弱智哦。 这么多 没关系，没有特定的， 没有特定的，没有关系。 我在讲话的时候，我都在想的。好，然后就对，就是。你觉得这个制度是这一群人你觉得不太 OK 的人然后在做这些位置，可是这一些位置的人又同时可以起诉然后判处死刑等等，然后你又觉得对，这不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吗？对啊， 对，其实可以讲一句话，就是说你怎么不知道有一天你会变成 被判处死刑的人， 就 啊，应该说，就像我们刚刚上面提的那个我们听众，我们那个保全他被冒用身份了， 对， 然后结果冒用他那个身份的人犯了滔天大罪，死刑，唯一死刑，这样子，好，唯一死刑，那这样怎么办呢？可是啊，我就被抓走了，然后我就被关起来，可是我在里面狂喊说，那不是我，那真的不是我，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好，我就被干掉了，然后干掉以后，过了又一阵子以后，发现那真的不是他那我就不回来。因为已经被执行了，所以就没有办法。 因为冤案这个事真的是全世界都有，像是不只是美国，连德国这种我们台湾法律人都会觉得 很 先进的地方，都还是充满了冤案。最近台湾才应该是冤狱平冤协会吧，他们有翻译了一本， 有一个平冤协会， 对， 有一个平冤协会，然后他们是专门抢救那种冤案的，然后他们有翻译，他们引荐了一本德国的书，就专门介绍德国冤案，那都很可怕。那里面他说里面有一个村庄，有很多家长只是因为小朋友，就是小朋友说那个家长性侵他们，然后就这个村庄就一大堆家长被抓走，可是他说小，然后他们就讨论说，但小孩子讲的话是不是可信的？因为所有被抓走的家长或者是老师、幼稚园老师都说他们坚持他们没有性侵小朋友啊，没有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可是那小朋友就是会一直讲一些。对那些家长，对自己爸爸妈妈、老师很不利的证词出来，然后就有人去觉得很奇怪，就一开始可能是两三个家长，后来变成整间幼稚园的人就都被抓走了，然后才整个是引爆开来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然后就有人学者去研究说，就发现说那些小孩子讲话的方式其实跟一般小孩子不一样，比如说两眼无神，那你问他什么，他都是回答一些机械式的答案，好像害怕讲错什么话一样，所以就变成在研究说小孩子的证词是不是可信的？那更进一步去想，就是说。我们司法制度它其实是依靠证据在运作的，可是我们往往把证据想得 太理所当然，有很多证据是 有问题、 有瑕疵、 是有瑕疵的，因为它是依靠人的记忆去问这个人他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们其实想想我们昨天晚上吃了什么你都不一定记得很清楚， 对啊， 然后有些是小孩子讲的话，你觉得他小孩子大家看小孩子就好可怜，然后好可爱，然后就会觉得他讲的话都好像是真的，然后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会让我们觉得让我们看错了一些事情，然后造成一些更可怕的结果。 所以在人证方面就是本来就很奇妙，因为人的记忆是扭曲而且很容易被自我操纵，所以我今天在问话的技巧上面，对，我多了一点点的 leading， 你可能就会往那个方向去，因为这可能真的要靠整个所有学科的努力，让我们解开，就是我们脑、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理学，我们才可以一起真正去改变这件事情。但是就 hard evidence， 就是硬证据上面，你的精液喷在那个上面，那个你躲不了了吧？但还是有一个人就这样被砍掉了，就是可怜的国庆， 对， 江国庆，对啊，就是。那也是性侵案，然后在军营的垃圾桶里面发现了沾有他精液的卫生纸，然后就觉得说，那这就一定是他干的，在案发现场又有这个，就完全对起来啊 ，DNA 就对得起来，那一定是他干的。但当兵就是我不能打个 手枪 吗？对啊， 所以不可能，比如说死刑它还存在，可是把那个门槛要拉很高，就你不能 多高。 我这样讲好了， 因为江国庆那个真的是百万分之多少的几率耶，对啊， 因为那个门槛拉多高，他是 多高， 他最后都是法官决定的，因为证据要不要相信， 你最后还是人啊， 是法官决定的，你没有办法强迫法官， 或是未来我们的人工智慧进化到，未来我们的 AI 进化到就是会有不会犯错的 AI 法官， 可是那个是不可能存在的，对， 我目前的想象是不可能啦。 其实如果拉到更高或有更可怕的地方，就是其实这社会上有一些犯罪人的心理，他是想要追逐死刑的， 对，他会想要说我可以 I'll beat you， 对，我可以打破这个，对， 应该说他就是想要被执行死刑，好比说我们看到的 看到的政捷，或者是就是杀死小灯泡的，或者之前汤姆熊案，他们其实都想要追逐死刑，因为对他们讲死刑是一个撒旦，是他们想要去追逐的，是社会上就是这样存在的人。所以一旦你的标准越拉越高，你就会去想象那一群人，他就会去追逐那更高的目标，那在对这个社会上只会带来更大的冲击跟破坏，对。 好烦哦， 凶暴！ 因为其实之前就有人去问那个汤姆熊案那个的凶手说，如果这个社会没有死刑，你会不会去犯那个案子？他说我就不会，因为他就觉得没有意义了。嗯， 我还以为拉高，就是你那有个标准很高，会降低那个冤案的产生或什么的。 太天真了！今天我们要感谢桂智、洛毅跟俊勋，然后请大家就是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想要知道一些有趣的判例、白话文判例的话，可以上法律白话文。但我觉得最后讲的 face 可能让我们少很多很多的那个点赞。谢谢你们， 谢谢。 金歌金曲。过去一年，全球发威；未来十年，新闻人物。音乐魔人威肯。两亿人次数位点击，打破首周串流记录。傻瓜朋克跨刀助阵，横扫67国排行冠军。全新单曲《Starboy》，新闻人物。Racks a table cut from ebony. Switch on my side, like to get any lane. Switch on my cord, I kill any pain. 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数位专辑最高销售。这个时代的 MJ， 音乐魔人 Weekend， 数位发行，新闻人物，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春晖网络的春仙，好消息报你知！金鸿生汽车百货内湖店12月1号盛大试卖 iPhone 7，抽抽抽，百万福袋 A 到爆哦！金鸿生内湖店在内湖区新湖一路118号迪卡农行，02-2792-5444，2792-5444。 我是李嘉彤，6年级的学生，假如没有达到4年级的程度，应该教他什么呢？当然从4年级的课程教起，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学得会又有成就感。 这就是因材施教，博幼基金会提供国中小补救教学教材免费使用，邀您共同支持。邮政划拨22482053，或洽博幼基金会网站。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 看着遗憾装满遗憾的眼泪斑斑，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56，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节目最后呢，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我觉得这个礼拜的这几天，我们都做很严肃跟很成人的 话题，不青春。 我们明天应该要用尽全力的屁一下， 回到屁屁点点点。 你放女方爱对方，不简单也很平凡，在同一张床，让人身边不平凡。什么样就怎么办？飞一般又怎么样，还不是照样寻找最爱是谁的答案。庸俗的海枯石烂，世俗要凭什么为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要自我训练，增强体力。 你要去跑马拉松啊？ 是义大世界 Outlet Mall 的周年庆开跑啦！